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来借酒助眠的，他为什么会一直失眠？他说他想回老家看看奶奶，可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敢回去呢？ 老板，你说有没有让人喝了能让立马睡着的酒啊？ 啊！ 我已经半个月没有睡好觉了，好累啊。 怎么了？工作压力太大了？ 不是，心里有疙瘩解不开呗。 我这儿催眠的酒还真没有，烈酒虽然可以让你一杯就倒，但是很伤胃，后劲儿更难受。不过我倒是有个既不伤身又能让你睡好的建议，要不要听听？ 什么建议啊？ 把你心里的疙瘩说出来，兴许啊我能帮你解开呢。 你想听故事就直说嘛，干嘛拐弯抹角的找借口？ 干嘛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啊？我是真想让你睡个好觉。 那先给我来杯薄荷利口酒吧，我得理理思路。 OK。这是你刚才点的薄荷利口酒。 嗯，好辣。 慢点喝。说说吧，为什么睡不着？ 我想我奶奶了，可是我不敢去看她。 不敢？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家的事复杂着呢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要从头说的话，那得从我七岁的时候说起了。那年我爸妈离婚了，我被判给了我爸。可能很多孩子面对这种事情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吧。可你知道我在我妈走之前在干什么吗？我打开了电视机在看动画片。 你跟你妈关系不好？ 应该说是跟他没什么感情吧。反正自打我记事以后，他就不像是个妈妈。他很少抱我，很少哄我睡觉，有时候忙起来甚至会忘记我的存在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同学家住了一宿，忘了跟他说了。第二天回家本以为会被他骂得很惨，结果他竟然若无其事地打开了门，然后继续去洗衣服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挺庆幸的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 真心寒呢。所以母爱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，我甚至觉得我妈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累赘，所以每次她和我爸打架，我也就跟没看见一样，该干嘛干嘛。 你妈怎么这样？ 其实我爸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我不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我上面还有个哥哥大我11岁，基本上他剥夺了我2/3的父爱吧。不过我觉得即便没有他，就冲我爸那么重男轻女，估计也不会太重视我。所幸那段时间我爸还算事业有成，我虽然算不上是家里的掌上明珠，但也过了一段比较滋润的日子。那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我哥一起回老家过，那个村子离我们住的城市不远，爷爷奶奶都住在那里。爷爷去世的早，我对他其实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只是隐约记得我小时候他总是和我抢电视看，是个老顽童。奶奶就不一样了，她是这个家和我感情最深的人。虽然我妈曾经说过她也很重男轻女，可是我每次掉眼泪，奶奶却总是第一时间把我哥揪到客厅一顿臭骂，也不管他是不是罪魁祸首。其实很多次我都会跟奶奶说不关我哥的事，但是她却说哥哥保护不了妹妹就该挨骂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你相信记忆有声音和味道吗？ 啊，我信。 这半个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每次在半睡半醒的时候都会闻到一股檀香的味道，耳边还会传来奶奶的声音，梦里过客笑眼望，望回廊秋中藏，人世短人间长。 这首词是你奶奶曾经念过的？ 嗯，小时候的夏天，奶奶家就像是避暑山庄一样，我在那里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想，窝在那张旧藤椅上，摇着大团扇听奶奶念叨。她有时候呢会念几句佛经，有时候就会念这首词。我很喜欢她盯着树上的落叶背这首词的场景，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了。那个时候我也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只是单纯的觉得发音很美。后来我也在网上查过，发现这首词叫《无题》，也没有作者的名字。因为我当时刚开始学汉字，奶奶为了能让我记住这首词，就把每句词都拆开编成一个个古风的小故事讲给我听。结果不出一个星期，我就把这首词倒背如流了，还跟奶奶打赌说一定会把它默写出来。 刚认字就能默写了？ 慢慢的认的字不就多了吗？而且我确实在特意练那首词里的字。后来我爸应酬越来越多了，我去看奶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，最后干脆就只能寒暑假才去乡下了。特别想奶奶的时候，我就会拼命地默写那首词，别的字我不敢保证，可是这首词我写起来还是很耐看的。有一次市里组织钢笔字比赛，我就凭着那首词拿了金奖呢。 是吗？ 我这个人啊，小时候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，所以那个奖真的可以算是我童年里的一个亮点了。那个奖杯被我放在了书房里的最高层，每次看到它，总觉得就可以闻到奶奶衣服上的檀香味。 要不要给你换一杯咖啡利口酒？那个度数稍微低一点，我看你后劲儿有点。 不用，虽然我酒量不大，但是一杯还是不会倒的。 我脑子现在清醒得很。不瞒你说，我小学就学会喝酒了，还经常跟我哥拼酒呢。 啊？你家里人就不管管？ 家里人？哪个呀？是天天忙着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那个男人，还是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个女人？ 那你哥哥就…… 老板，你觉得会和未成年的妹妹拼酒的算是哥哥？你觉得连妹妹年纪多大都记不清，连结婚喜宴都不邀请妹妹的算是哥哥吗？别逗了，我啊注定了一辈子都是孤独的一个人。 你才多大呀，不用这么悲观吧。 老板，你这辈子一定过得很顺，不懂人间疾苦啊。 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懂得人间疾苦？哎，喝那么猛干嘛呀？你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哎，快擦擦。 我没哭，就是呛的。人间疾苦啊，老爸破产之后又迷上了赌博，能算一条吧。 啊， 当时他隔三差五地跑出去，说是出差，其实是去了澳门，把家里的钱输得一干二净。 那你们怎么办呀？ 我哥倒是不用操心了，他早就娶妻生子了，可是我还在上学。那段时间催债的人每天都在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，我上学只能从一楼花园的窗口跳出去，放学时经常会看见家门口被糊上各种恶心的东西，各种催缴单把邮箱都塞满了，最后干脆从门缝里塞进来。我每天晚上都不敢睡太熟，我怕一睡熟自己就被他卖了抵债，虽然我也值不了几个钱吧。我还怕哪天那些人会撬开防盗门闯进来，一冲动就把我绑架撕票了。小孩子的想象力还真挺丰富的哈。唉，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影响学习，后来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了。 你没有暂住到亲戚朋友家？ 那些三姑六婆闯进来，一冲动就把我绑架撕票了。小孩子的想象力还真挺丰富的哈。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影响学习，后来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了。 你没有暂住到亲戚朋友家？ 那些三姑六婆有光沾就巴巴地凑上来想分一杯羹，一落难了都像避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，我哪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。不过后来不知道我爸是怎么神通广大地找到了我妈，然后就把我像垃圾一样丢给了他，之后他就自己跑路了。虽说我总算是有了个比较安全的住处，可实际上我还是一个人，我妈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说到底我还是那个多余的。而且由于我妈和婆家的矛盾当年就闹得满村皆知，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再去看奶奶了。 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？ 我给老家打过电话，想着只要还能和奶奶联系上就好，可是她再也没有办法接电话了。 她 耳朵聋了，她再也听不到我叫她了。我真的特别后悔自己小的时候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没有好好珍惜那段时光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荡秋千，奶奶知道以后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带我去村口荡秋千，我走不动的时候就硬要奶奶背我。其实那段时间奶奶的颈椎病刚好，可她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要求，我跑得快了她就乐呵呵地追在我后面，从没说过累。荡了这么多年的秋千，我总是让奶奶推得再高一些，再高一些， 却从来没有想过让奶奶也坐上秋千享受一下。 这个换哪个孩子都想不到吧，看到你开心，他一定比自己玩还开心呢。 我曾经还给他承诺过，说等我长大挣钱了，一定会带他去城里养老，当时他特别开心，可我却没有做到。其实我这条命都是他帮我捡回来的。 什么意思？ 我曾经在一天半夜里烧到40.3度，真差点休克过去，多亏那天是和奶奶睡的，否则我今天能不能坐在这儿都是个问题。我迷迷糊糊的看到奶奶满脸都是眼泪，她不停地拍我的脸让我别睡，最后终于熬到了医院。等我醒来的时候没看到奶奶，护士说奶奶在送我来的路上摔倒了，但她是跛着一条腿看我输上液才去治的腿。她腿上一直治不好的风湿病就是这么得的。我从没报答过她，却还欠了她好多。 你现在已经工作了？ 嗯。 既然已经经济独立了，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呢？ 我一开始不就跟你说了吗，我不敢。 不敢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爸还没死。 你？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人渣，我这辈子最后悔就是让他做我爸。你以为我工作以后就没回去看过奶奶吗？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回去了，当时那个人渣已经偷偷回去和奶奶住在一起了。我去的时候他刚好不在，我就用笔和纸和奶奶聊了一会儿，我能看出她生活得很不好，我就塞给了她2000块钱，再三强调让她自己留着花，她也说会留着这些钱等我下次回来。可结果呢，我隔了半个月再回去的时候，她却支支吾吾地说钱已经花光了，我一猜就知道是那个人渣拿走了。我跟街坊一打听，大家都说她不仅算不上是个儿子，连人都算不上了，经常拿老人的钱去城里赌，输光了就继续回来啃老。我听他们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只恨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，让他活到现在继续祸害别人。街坊有些老人是看着我长大的，他们都劝我别再来了，不然被那个人渣看见，指不定要被讹多少钱。可我要是一走了之，奶奶怎么办？她本来应该是颐享天年的，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受这种苦？ 那你能不能把你奶奶接到城里来生活？ 我当然跟奶奶提过，而且跟她说了好多遍，可是爷爷埋在老家，老人家念旧，怎么都不舍得离开那里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奶奶根本扔不下自己的亲儿子，哪怕对方早就六亲不认了。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不回去也是因为我不想再和那个人渣扯上任何关系。在亲情和自保之间，我还是选择了自保，是不是特残忍啊？就这么把奶奶给抛弃了。 残忍的并不是你，你也没做错什么，相反在我看来你很坚强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自己比小强还要强悍呢。就算没人在乎我，我也可以笑得无忧无虑，可以活得比谁都自由自在，我都佩服我自己。其实啊，人只要绝情一点就能变得很坚强。 真是这样吗？哎，稍等一下，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。 酒的这种青绿色倒是很像奶奶教我的那首词里的一句， 时节青绿转鹅黄。 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才没给你背过整首词吧？ 你不是说网上能搜到的吗？所以在给你调酒之前，我专门去搜了一下。这首词啊，写的确实不错。闲来春雨秋风凉，一过淮河日影长，院落黄发跳石阶，石阶青绿转鹅黄。 怪不得别人总推荐我来你这儿坐坐，你调的酒真的很用心啊，谢谢啊。 其实这杯酒是另外有个名字的， 叫什么？ 叫春天之嘎。它是由金酒、鸭掌柠檬汁、浅马酒调成的。你奶奶教你的那首诗，抒发的是对四季流转、时间流逝的感怀。但我希望，你能把春天的色彩留在心里，那种颜色最有生机和活力，就像是你老家的山山水水。你说自己是个绝情的人，但实际上，你却比谁都重感情。只不过这种感情，暂时无处安放罢了。 是啊，无处安放的感情，还不如没有呢。所以我才痛苦吧。 你奶奶教你的那首词，你真的明白什么意思吗？ 喂，我从小抄到大的，我能不懂什么意思？ 那你告诉我，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梦里过客笑眼望，人世短，人间长。 就是说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我们不过都是匆匆过客。一个人的生命很短，可是整个人世的时间却很悠长。所以啊，人是多渺小啊，就跟虫子一样。夏天一过，死得无声无息的，没人会在乎。 你觉得虫子会在乎这点吗？ 啊？ 即便是虫子，即便只能活短短一个夏天，他们不也在努力地成长，努力地繁衍生息吗？如果你相信因为人生短暂，没人在乎就可以活得自暴自弃，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和仇恨中，那么你恐怕连虫子的觉悟都没有。 你怎么这么说话？ 你奶奶肯定也不希望你因为她变得这么郁郁寡欢。我们的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，你奶奶选择继续照顾不成器的儿子，咱们无权干涉。但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。想奶奶就去看，人生短暂，再不看，可能以后想看都看不到了。不想和你爸爸产生瓜葛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如你要是真怕钱被他拿走了，你完全可以买一些你奶奶需要的食物和生活用品送过去。既然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就不要压抑自己的感情，做你想做的，爱你想爱的。如果你努力活出真实的自我，又凭什么说未来不会有人喜欢上这么重感情的你呢？ 你一直都这么喜欢教训客人吗？ 这算教训吗？我倒是觉得这些所谓的教训，你如果真的听进去了，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本故事原作直译袁熙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朱蓉蓉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《光影留声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。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。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，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，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，我们欢迎您的投稿。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，可以虚构一些细节，字数在4000至10000字，记叙文体，文笔无需华丽，只求通顺质朴。我们非常欢迎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的故事。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，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。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。如果您在北京，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。投